虚的眼睛依旧不动，其他也不震动，微妙的旋律的不同，像你无尽的温柔。你说你喜欢我唱歌，眼睛甜甜的望着你，抱着真心用我的方式说爱你，我愿意。一只月亮代表我的心，几个核心偏执的爱情，其实很容易伴着吉他唱出我的心意。一句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我的爱早已超出你预期。其实真的爱你，前世间证明，慢慢靠近。